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，北方、南方、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筹委会，就在祖国解放71周年之际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问题，向实践6·15共同宣言海外委员会、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海外本部等五个团体、日本地区、中国地区、美洲地区、欧洲地区、独立国家联合体地区、大洋洲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各团体和个别人士再次发去了公开信。